茶，平下故国望江湖路， 一壶酒诉柔情，天涯沦落人， 一个字却能够牵动几人心， 一生情动一次，竟看破凡尘。无穷无尽思念，叶落纷飞飞满天，此生相逢不相见，愿有朝一日再续前缘，愿有朝一日再续。 写着谁爱谁的事情，倔强的思念和消息，怕触动了你，想为你写首歌曲，温暖你冰冷的心。那诚实的爱情，不必怀花动机。 女儿呀，你往啥子 着想着，天天等着盼着，想着自己爱的情郎何时才能归。 花花儿花花你几时开，情郎啊情郎你何时归。花花儿情郎啊花花儿情郎你何时何时 花儿开放，远方的天有位姑娘站在树下等着槐花开放。 远方飘来忧伤的歌曲，写着谁爱谁的事情，倔强的思念和消息，它触动了情，想为你写首歌曲，温暖你冰冷的心。那城市的爱情不必花一花冬季， 想着天天等着盼着，想着自己爱的情郎何时才能。